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。 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你好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韩丽。首先我们来听的是陈飞平演唱的《天天好时光》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老狼演唱的《未知的旅程》，邰正宵带出的《笑看情字也难》，柯以柔带出的《好几遍》。 痴情的人谁追恋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，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长命糊涂心甘也情愿，情长恨之短，回不去你心繁华总虚淡，笑看青春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单纯心一颗再不懂就爱心欢，笑看青春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念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， 每三天就要为你伤心。

沸腾的快乐震撼整个天空，今夜有你有我，就让地球停止转动。嘿朋友，不管你曾经躲在哪个角落，在心中，就算有些失落，有点寂寞， You still got rock and roll。 Yeah, yeah 朋友，不管你曾经躲在哪个角落，要把握青春不会停留，希望永远都 会引我更改，生怕眼泪凋谢。

你是你会带人入戏，身上有势力，用足对白，无限储备，随便记起。爱血氧却难唤醒，想变没法避，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，却被你抱起。谈笑都几致美，应比知己，虽有灯光黑美，总照射眼睛。而我不愿宿命，心里早认定，他人坐紧席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免年纪，谁头讲对白险些断气，难免成肉体，我愿意安死，谁留恋这个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自恋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。我不想再拍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面面镜，谁头讲对白显色断气，难免成肉女，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恋比例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 my friend. Even though how everything turned out wrong, my friend. After all, it's just a passing phase. You're not the only one to believe. You deserve a damn much better life. So won't you say what you want? Let yourself be free. Let your heart guide you. Cry if you want. I won't desert you. I won't be far, my friend. No one knows me well like how you do, my friend. Always up for the long conversations about my indecisions and love, my erratic moods.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伍思凯演唱的《我只要像我自己》，羽泉带出的《三秒钟》，陈琳演唱的《我们是异乡人》。 着保护自己，贪心的游戏在你的心里会当作是一种禁忌。我知道改变并不容易，我知道开始需要勇气，我知道别人眼光挑剔，但也许有意外给我鼓励。不在意掌声已经停息，不在意嘲笑不断失去，我只要我只要想我自己，只需要能想我自己。 实我还是不明白，是什么让爱变苍白，是什么让一切不复来，让我们将就不来。 I don't wanna cry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谢雨欣演唱的《雨花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重复说 OK。后悔，不知他心里想着谁。哦，你小心翼翼，不给别人添机会。哦，你聪明智慧，总能做过约会。我今夜要个疯狂的大舞会，所有人永远都不觉得累。再也没有谁准备靠近谁，来吧，今夜疯狂的大舞会，整夜整晚跳你都不会累。再也没有谁想要爱上谁，再也没有谁会伤害谁。

过了再见，空外一张无人来听，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好的咖啡 想你

上总得如今给说真好意思，我已经记得在心细心的言语，也是不懂怎反应，但太多太多细作眼光境界，让我误会恐怕令你明白，若你都明白都不必太介怀，身心天真望我境界，我已怕你总强装在夏日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， 舍不得你，